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9章，赵老头一听就急了，在电话里面都有点稳不住，好像怕我们拖延时间一样，见到我们事到临头在这里推搪，于是又叹了一口气说： 两位，如果小维真的出了事，他绝对不会发信息给你们，我估计这阵时他已经上了车去紧目的地了，这一次很可能有便衣，所以呢就不敢用电话来跟你们联系的。这一件事对于你对于我其实都是有好处的，小维是我手下的人，如果他出了事我都甩不到身，所以我亦都不可能在这件事上边阴你们。你们两个刚刚出道，这次出去风险就少很多，但是你们如果不去的话。 赵老头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在电话里面咳咳地笑了一声，笑声很低哑难听，然后慢慢地说： 不用我出手，你们陈家的诅咒自己就会收拾你。你是一个生意人，既然我们是利益共同体，何必作为敌人呢？ 真是所谓人老成精，他这样一讲我心郁了，但是亦都不想就这么容易妥协，于是我说：古人说一诺千金，我收了你钱又提前答应了你，所以这一次我是应该要去的，不过所谓亲兄弟都要算明账，你事先没说话有差人的，这一次风险去得太大，你说了，如果我有个什么冬瓜豆腐，我老豆老母不是伤心死。赵老头咳了一下说： 你老豆老母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，如果你真的出事的，那就一家团聚了。哎，得了得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，道上原来是讲有规矩的，请人落斗那就要给入伙费。哎呀，怪我啊，不应该呃你。这个钱小维收几多少我就给你几多 少。我听了不由得真的有点嬲了。啊，这些死人老僆坑果然是阴我。入伙费这件事阿爷笔记里面真的没记载过，差点我就免费跟他做事。那我详细地问了一问具体的数字，听完之后差点连胆血都呕出来。维光头是道上有名的长眼，先不要讲话他捞到嘢有钱分，就算是这一次什么都拿不到，只是挖蘑菇的劳务费都非常高，而且数字还是很吉利，88万一次。我以前都算是个有钱人，亦都未使过这么多钱，喐一喐就几十上百万，这些这样出场费同一线明星都差不多。听赵老头一讲，我后悔了。唉，这一行咁鬼有前途，为什么我不一早就入行呢？好了，既然谈掂数，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赶去维光头所讲的地点。今次不理是为了赵老头手里面的东西，定是为了陈家的诅咒，亦或是为了钱，这一次看来都要非走不可了。于是我就同阿豆腐细细咁谋划接下来嘅行程。湘西凤头村，有人可能经常听到湘西呢个名，或者睇过咩湘西赶尸之类嘅鬼神电影。不过大部分人都唔知道呢度究竟喺边。其实呢个系一个简称，广义上边就系指湖北东北部云贵高原一带。这一片的地方有很多土家族居住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，因此就有一个叫做湘西土家族自治区。上面所讲到的凤头村，不要看是一个村落的名字，其实是大有来历的。明讲的来历是没有，但是暗地里是有一个第一称号。那这条村究竟有什么是第一呢？ 鬼。鬼呢种嘢自然就唔能够摆明嚟讲啦，但係正所谓世界上呢冇不透风嘅墙，第一鬼村嘅名号喺度就果然不胫而走啦。而佢嘅原因大部分都係嚟源于一啲令人毛骨悚然嘅听闻。凤头村呢就喺个盆地入边，四边被群山围绕住，地理环境就阴冷潮湿。据说喺村里边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见过鬼，而且系经常见到嘅。咁啊，有好多人出于好奇，仲决定嚟呢个地方度玩探险游戏添，想嚟呢度睇一睇系咪真系能够撞到呢啲咁嘅原之有原嘅嘢。结果呢，全部都俾你吓傻。咁一嚟，第一鬼村嘅名声啊更加响啦，几乎每个人去过呢度旅游嘅，都能够讲出一两件自己旅游期间撞鬼嘅事。你话系咪好神奇呢？凤头村我早有听闻嘅，魏光头要我哋去嗰度汇合，难道我哋系揾到新嘅蘑菇？佢就喺凤头村。呢件事睇嚟真系巧合离奇之极啊！当晚黑，我同豆腐订咗去湘西嘅机票，第二日一早草草咁执咗啲嘢就上飞机啦。行程啊，不过三个钟头。只不过一趟嘅流程走落嚟，我就落咗飞机，已经系晏昼五点几钟。机场系喺一个县城嘅入边，呢一个系一个旅游嘅县城。从呢度周转，周边亦都有好多景点嘅。只不过而家就未到呢个旅游旺季，机场嘅人流都唔多。我啊同阿豆腐随便揾咗间旅馆，两个人啊食嗰啲饭菜。豆腐正在找去凤头村的路线，搞了半日都找不到。那我干脆直接问饭店的老板娘，对待客人要好像对待上帝一样，但是老板娘就不多乐意将她的眼光从电视剧里面收回来。她说， 我想去凤头村啊，今天就没车了，听朝早八点钟有一趟，不过那个地方好斜的吧。八字唔硬嘅，你仲系趁早换个地方去玩啦。 豆腐一早听我讲过凤头村嘅事，呢、这个衰仔明明惊到要死，但系又死要面，做出一副唔系在意嘅神情讲：， 咪不系就系鬼啫嘛！老板娘，唔系同你吹水啊！我哋兄弟两个上山可以打老虎，落水可以捉蛟龙，咩妖魔鬼怪系几多捉几多。 老板娘啊，真系俾阿豆腐氹到开心，都唔睇电视啦，同阿豆腐一起系喺度扯皮。两个人从凤头村嘅各种八卦，跟住又讲到自己嘅心路历程，最后仲交换咗电话号码添。我瞬间明白过嚟，怪唔得呢条友仔突然间咁硬朗啦，原来系沟女。睇到呢两条友倾到火热，我都唔插嘴啦，自己食自己嘅。呢、这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清亮嘅声音插咗句话：， 我听日都要去凤头村，两位不如搭个火啦。 呢把声音好清亮，等人哋不由自主就被吸引过去。连豆腐同老板娘都停止咗讲嘢，朝住讲话嘅人望过去。我眼光一转，睇到嗰个人，心里边都不禁暗暗赞一声好。讲话嘅系一个身材高挑、扎住马尾嘅女人，瓜子口面，光有神，嘴角就带住微笑，等人哋不由自主产生好感。最关键一点系佢好靓。而且呢一种靓系与众不同嘅，喺人堆里边会好跳脱，而身上散发出嚟嘅气质更加难以令人哋忽视。要讲咁靓嘅一个女人提出邀请，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。边个唔中意靓女啊？不过谂深一层，而家唔系沟女嘅时候，我哋做呢啲勾当系唔正经嘅，边度可以俾人哋嚟搭火啊？ 这个女人如果从外貌上来讲已经是很惹人注目的了。这样一个人突然间提出和我们搭伙，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些警觉了。我刚刚打算拒绝，豆腐就已经被人迷到晕头转向，猛咁点头讲：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嘛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我哋都系嚟自天南地北，能够聚到喺度都系缘分。缘分到咗就要珍惜。啊，唔好企喺度，坐低坐低讲下。我嘴里边嗰一啖酒差啲就喷咗出嚟，心谂呢个衰仔，关键时候要你讲嘢，你又屁都冇一个，唔应该讲嘅时候，你又乜鬼嘢都扯晒出嚟。而呢个女人喺呢个时候已经坐到咗我哋嘅台上边，佢轮廓分明，气质沉稳，嘴角若有若无咁带住嘅笑容，好吸引人。豆腐已经完全将我忘记到九霄云外，即刻使出全身的解数同呢位靓女攀谈起嚟，问名问姓问来历，话系恨不得即刻将人哋嘅八字都问埋出嚟添。嗰位靓女亦都唔烦，从容咁讲自己姓顾，叫做顾文文，系一个摄影师，呢一次想拍一组古村落发展嘅照片，所以将个目标锁定咗喺凤头村。这个地方虽然名气大，但是位置偏远，真正去旅行的人就不多，坐车过去要有五六个钟，这么长的时间难免就会有些无聊。刚刚听到我们两个讲起凤头村的事，就想起要搭伙。豆腐一听就立刻擦鞋讲：哦，摄影师啊，那我真是啱啊，我是个画家，我们都是算搞艺术的。佢一边讲，又见到顾文文呢用个眼光不时咁打量我，于是乎佢又讲：啊，佢系个商人，做生意嘅，好鍾意咁掹埋块面嘅，好似人哋欠咗佢钱咁。你唔好怪呀，佢呢就系心里面有啲唔平衡，人呢都算唔错嘅。搵日得闲，我一定要碾死只臭豆腐，呢、这个咁嘅念头我又是产生啦。豆腐一边讲一边叫老板娘加多双筷子。事情已经发展到呢度，我亦都唔好意思讲人哋姑娘加酒。何况顾文文态度温和，生得又靓，气质出人，总系好难令人哋讨厌嘅。只系呢有一句老话讲得好，系人都有三分臭脾气。一个人如果表现得太过完美，反而就会等人觉得古怪啦。我睇住呢个顾文文，心里面多少都会有啲忌讳。佢话自己系摄影师，咁啊的而且确咧，身上带住一个大包，里面似乎有好多咁嘅器材嘅。一般女仔就咩唔喐，不过望落去呢个人嘅体力应该唔错，职业上可能都冇呃我哋。不过非常时期要非常对待，围光头佢哋既然已经俾人盯上咗。我同豆腐就要更加小心。顾文文唔理佢有冇问题，不过都系显得太碍眼啦，令人哋过目不忘。而我同豆腐而家所需要嘅，啱啱相反，就系唔想人哋注意到我哋。